轻轻说晚安，小朋友晚安。又到了我们要睡觉听故事的时间咯，我们赶快回到床上来听安娜妈咪说故事好吗？今天想要跟小朋友分享一本有关于小虫虫的故事哦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。在森林的深处，一只大熊正在打瞌睡。一只身上有条纹的小虫飞了过来。哇，它站在熊熊的鼻子上。你好，大熊先生，我只是路过这里，想找个地方住，我选中了你。大熊抬起头来，张开一只眼，接着又疲倦地闭上了眼。可是小虫可不是大熊说不理就能不理的。大熊嘘，小虫然后再继续亲爱的大熊先生，你好可爱，好好捏又好好抱，而且啊，你身上的毛好多也好温暖哦，你的毛啊分一些给我都还够用呢。 哦，我没听到， 我才不管你说了些什么， 我身上的毛不是你的家，拜托你快点走开。哦，大熊生气了。 可惜你毛茸茸软绵绵又好舒服哦，正好适合当我的床啊。 小虫转圈飞舞，然后停在大熊的鼻尖上说， 好嘛，我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抱抱。 哦，大熊好生气好生气。大熊说，我才不要抱你耶，你这只翅膀乱拍的害虫，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只想好好的休息吗？ 大熊先生啊，你真有趣。小虫呵呵的笑，他轻轻地摆动了身体，好舒服地坐了下去。 啊，小虫不准再烧我的呀。大熊一直吸着鼻子，好痒好痒哦，好痒哦。 那小虫说，为什么你要那么激动呢？ 大熊咚咚咚的左右蹦蹦蹦，然后又上下跳跳跳，他用树叶啪啪啪啪啪沙沙的拍打，然后皱着眉头说，哦，你这个讨厌的小虫，为什么你偏偏要选中我呢？为什么要选我？ 虫虫说，可是我喜欢的就是你啊。 虽然我不得不说，老熊先生呀，你似乎有点爱生气哟。啊，什么？你说我爱生气？大熊先生说，我就生气给你看，你毁了我美好的一天。大熊好生气，好生气。啊，有没有谁可以帮帮我？ 聪明的老猫头鹰呼呼呼呼呼飞过来问大熊说， 我可以帮什么忙吗？大熊先生哀嚎着说，哦，猫头鹰，拜托你帮我跟虫虫说，请他快点离开，我不要再让我看到他了啦。 猫头鹰说：呼呼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有个好计划。亲爱的虫虫，熊不能当你的床，我知道谁才可以。我的好朋友，他是你最完美的人选哦，你也一定会同意。它软绵绵的，而且它就挂在那棵树上哟。小虫说： 那你怎么不早点说？快点多告诉我一点，我想知道更多。 猫头鹰说：呼呼，当然好咯，现在啊，请你跟我毛茸茸的朋友树懒说哈喽。树懒笑着说：我非常感激有只小虫住在我身上，我不太走动，因为我动作很慢很慢很慢。现在啊，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你都可以和我作伴哟。小朋友，这个故事有没有好可爱呀？其实啊，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然后就常常没有办法解决事情。但是你看哦，像猫头鹰，它好冷静，它冷静的去思考，冷静的去想办法，我们的事情就可以顺利解决了，对不对呀？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也祝你有个好棒的甜美的梦哦。小朋友们，晚安，拜拜。